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低足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询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多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李琦啊是左撇子，他善于逆向思维，他跟别人想的都不一样。刘瑞琦要想达到的事儿是一定要达到。咱举个例子说，他说了很多经典的话。您说我这个人认真不？我拿着笔认真地做了记录，废话咱不说，我就把我的记录啊给您念上几句，您听听是不是经典的语言。现在记录啊还在我的手中。刘瑞琦当众宣布，不要500强，而要500年。不创新不可能发展，不改变不可能有未来。办好一次奥运振兴一个国家，赞助一次奥运振兴一个品牌，用好一次奥运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哎呀，我听完之后是深受震撼。这个人必须得站得高看得远，他说出那话来就是与众不同，铿锵有力啊，使人心为之一振。那么说到刘瑞琦跟奥运有什么情节，他怎么那么重视这个奥运呢？当然了，我们全中国人有几个不重视的，他特别特别重视，与众不同啊。咱举个例子说，远在刘瑞琦10几岁的时候刚参加工作，我说过了您还记得吗？在长丰商店当个小纸员，卖锅卖塑料桶等等等。那时候他就对奥运非常非常重视。你说那个小职工 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呢？他就攒呐、啊、攒呐、啊、攒呐、啊，买了一台比较好的半导体。奥运期间他是认真的听啊，甚至一字不落。有时候呢他就跟同志们说，小年轻的热血沸腾，那只又单纯，有什么就说什么。他说啥？哎呀，这奥运太棒了，我听的都简直入了迷了。哎呀，我有一个梦想啊，将来有一天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运动员，我要能参加奥运赛事，我要出出场。你说那有多风光，有多好啊。那几个人听完之后扑哧一下都乐了。你说什么？你想做运动员？那奥运冠军是那么好当的吗？千锤百炼万里挑一啊。你还有啥梦？是我没说我当冠军，我就说我能参加赛事就行，哪怕当个义工服务员都可以，那都办不到。你知道在哪儿举办奥运会？比如说在美国，在欧洲，就您能出得了国吗？您能上那当义工去吗？那天时地利那得样样方便才行。如果在上海举行，恐怕还有这可能。如果说服务也干不成的话，将来我攒点钱，最好做奥运会的赞助商。什么？你当奥运的赞助商？我刘瑞奇啊，你疯了！你好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你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那赞助商起码来说，那得有钱，那有钞票，得有雄厚的资金做基础。你知那些奥运会的赞助商得拿多少钱呢？你了解清楚了你再说这话啊。当然了，你的想法是好的，不过呀，你呀真是一个梦啊，而且是永远醒不了的梦。你说这一顿冷嘲热讽，刘瑞奇表面上没露声色，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刘瑞奇比谁都聪明啊，自个儿一想是啊，哎呀，我也太天真了。方才我说的那些话呀，就像初一那小孩儿，填那志愿一样。将来你毕业以后到社会上，你想干什么呢？有的拿起笔来就填上了，科学家；有的是演员；有的是当兵，哎，等等等等等。那无非是一厢情愿，至于干什么，那玩意儿很难说呀。刘瑞奇心说，难道说我说的这几项都达不到目的？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他呀天生的就是这么个人呢，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哪怕有一分的希望，我就使他100分的劲儿，我就不信将来我成功不了。众位啊，在人生这个道路上，美梦成真的幸运儿能有几个人呢？13亿中国人有几个幸运儿说我想什么我就达到什么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段相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有一位不大的小干部得了绝症，眼看要死了，很多同志们都来看他，拉着他的手啊，关心地问呢，你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的啊？你看看还有哪些话你说呀。这位眼泪掉下来了，少气无力地说，哎，我命苦啊，可惜我这一辈子连个省长都没当上，我就死了。大伙儿一听个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话可能吗？那省长是那么好当的吗？ 那是天时地利人和，本身还得有能耐，社会还得有背景，领导还得提拔，群众还得选举，那才能做一省之长呢。就你连个副科级都不够，就你德行还想当省长？当然呢，这是编的一个笑话啊。我的意思是说，人人都有美好的想法，真说要达到目的不那么容易啊。那么刘瑞奇他为什么有那个想法？一是跟奥运有一种情节，他太偏重奥运了，太向往奥运了。另外呢，跟他的出身也有关系。咱们说过了，刘瑞奇家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呢是个电工，有时候修理修理电表啊，查查线路等等等等。他父亲就挺聪明，刘瑞奇小时候就参加工作，咱也说过了，由于过于劳动啊，身体啊糟蹋了，结果一病不起。后来病了两三个月，病好了，当爹妈的心疼他，父亲就说，你呀得好好锻炼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你空有壮志，身体不给你做主，将一事无成。这么办吧，往后你听我的指挥。行，不听爹的听谁的？每一天这天呐蒙蒙亮的时候，他父亲穿好衣服就把他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跟我跑步去。哎，刘瑞奇穿好了衣服，父亲在前，他在后头，爷儿俩是一路长跑，跑完了练单杠，练双杠，做各种体育运动，运动完了回来吃早饭，上班的上班，学习的学习，是分道扬镳，从来没有间断。在读书的时候，刘瑞奇啊喜欢打乒乓球，喜欢跳绳，喜欢练双杠，喜欢篮球，更喜欢足球，没有他不喜欢的。因此刘瑞奇从小就有一副好身板，这体育成了他的灵魂。他觉着人要离开了体育，活着就没有意思了，他把体育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说对奥运他是心驰神往啊，他知道奥运会那还了得吗？世界上三大会，头一个就是奥运会，第二个就是世博会，第三个就是足球大会，就现在举办的世界杯大会，那全世界几十亿人都非常关注，何况是他呀。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就说1976年，刘瑞奇刚满18岁，从学校走向商店。那时候恰逢21届奥运会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为了收听这奥运会啊，咱说了，他不惜重金买的半导体，天天听啊听啊。因为那阵电视没有普及，就得听广播，听的都入了迷了，晚上做梦都是奥运会的事儿。他一听里边的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喊叫声震的人心呐，那个振奋劲儿就甭提了。哎呀，打那之后他就开始到处搜集奥运会的有关资料，什么奥运会的宗旨啊，赛项的设置啊，吉祥物啊，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等等等。由此他才知道，现代奥林匹克奥运会啊始于1896年，都有100多年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祥地是希腊的雅典，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体育盛会，以世界和平为旗帜，提倡公平竞争， 追求更快、更强、更高，也唯有这个大会能把五大洲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皮肤、不同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从此，每当看到那美丽的五环旗，一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啊！看得他眼睫毛都乐开花了。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店员来说，五环旗虽美，但毕竟离自己太远太远呐、啊。他的奥运梦何时才能实现呢？到了1993年9月23日，中国北京申奥代表团在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在那块投票，我们呢是信心满满，肯定举办奥运会能成功啊！全国人攒足了劲儿，等着这个好消息。谁都没有想到，我们的同志家兄弟某国代表团反水了。谁呀？咱甭提了啊！中国北京以二票之差惨败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手下，失去了第27届奥运会的举办权。消息传来是举国沮丧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把爆竹全准备好了，哎呀，北京不定得多热闹呢！一说是北京成功了，人们得多高兴啊！结果适得其反，人们是灰心丧气。后来一打听怎么回事儿，这才知道以上的原因。再说刘瑞奇，一是沮丧，二呢，内心里头还感觉到挺好。那位说他不是热爱奥运吗？怎么中国失去了主办权，他还觉得挺好呢？作为他个人来说，那个时候恒源祥羽毛未丰，实力还不是那么雄厚啊。没说嘛，他想做奥运会的赞助商，没有雄厚的资金你根本就办不到。那阵羽毛未丰啊，他一想还有机会，再有4年的时间，我再加把劲儿，我的希望肯定能成功啊。那刘瑞奇是个有心人呐、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目光就开始关注奥运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当一回奥运会合作伙伴或者是赞助商需要支付多少费用。他惊奇地发现呐、啊，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赞助商的费用是400万美元，但随着奥运巨大的商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赞助商的费用是水涨船高，一路飙升。到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至少得拿出2000万美元才能成为奥运会赞助商。奥运伙伴多为国际知名的大跨国集团公司，实力不济的小企业靠边站，因为啥呀？你就倾家荡产也没法与奥运牵手啊。到了1995年，刘瑞奇在一次高层的会议上，他再次是旧话重提，原来在长风厂的说的那个话，有人说他做梦，就那些话他又重提了。各位啊，我有一个梦啊，那就是有朝一日让咱们恒源祥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让恒源祥3个字永远留在奥运史册上。哎呀，此言一出啊，众皆哗然呐、啊！有的人说他痴人说梦，有的人说他这异想天开，别说在集团内部，就是在他最亲密的战友和最亲近的朋友中间， 也无人喝彩。上海那么多大企业，哎，谁都不敢说这样的话。你一个小小的恒源祥，你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哎，话说这么老大倒可以，但是真要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注定是劳而无功啊，简直是空话。古人说过一句话，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另外，先知先觉者是孤独的，这话说的太正确了。你不信，你的想法你的做法超出常人的想法和做法，你就是孤独的。明明你是正确的，大家没达到那个认识，就认为啊你有病。刘瑞奇当时这一说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是一般的人，就好像一把火刚点燃了，哗一瓢水给浇灭了。但刘瑞奇则不然呢，他要看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胜利是属于勇敢者的，刘瑞奇就是个勇敢者，他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那遥不可及的目标迈进。刘瑞奇啊，善于造势，咱说了几十回了，您翻回头想一想，刘瑞奇那脑瓜倍儿好使啊，不但善于造势，更善于经营。1996年的夏天，正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百年华诞的时候，刘瑞奇啊兴致勃勃的组织恒源祥集团旗下的郝小楠万能双手俱乐部的100位7岁到14岁的小能手，经过总部策划精心构思，每个人选出一个体育项目，做一个体育运动，并请沪上著名的书法家根据那些形体刻一枚印章。一共刻了多少了？刻印了100枚印章，组成了一幅大型的百人百相宴庆百年大型篆刻作品。这件篆刻作品由奥运五环和万里长城两个部分组成，100个郝小楠头像组成象征性和平友谊进步的奥运五环，100方印章组成了万里长城，城门上10方龙凤雕刻的象征十全十美，这是一颗大印，龙凤呈祥，什么狮子象征着拼搏向上，威武雄健，100项各种不同的项目与动作表现了世界体育事业的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这100方由名贵的青天石刻成的印章，装了满满一箱子。篆刻作品共100幅，其中的代表作选送出来之后，送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神奇的东方文化呀，巧妙的艺术构思，让奥委会的主席萨马兰奇以及他的属下官员是赞叹不已。啊，这是什么？这简直太好了 ！OK，OK，OK， 没见过呀，印象太深刻了，太喜欢了。萨马兰奇主席一声令下，把他送进奥运博物馆，是永远收藏。你看，刘瑞奇有没有心计啊？为了进一步加深奥委会官员对恒源祥的印象。1996年的11月， 刘瑞奇又掀起了第二次迎奥运的风暴，启动了中国奥林匹克儿童艺术大赛活动。这次大赛是为了体现奥林匹克体育与艺术紧密结合的宗旨，响应让全世界儿童更广泛积极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主题的世界儿童艺术大赛而举办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良先生特为赶到上海，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大赛的开赛仪式。经过几个月的创造、推荐、筛选，共选送了中国小朋友创作的东西是30件非常优秀的作品，什么球场猛虎、水中蛟龙、蹦床飞人、靶场神射手等等等。这些英姿勃勃的绘画跃然于纸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勇于拼搏、力争上游的精神风貌，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好，好，太好了 ，OK，OK。奥委会的官员又高兴了，也是把它送进奥运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反正刘瑞奇想了，只要有1%的希望，我就要付出100%的努力，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刘瑞奇默默地做着进军奥运会的准备和铺垫，这都是铺垫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借奥运会这个最广阔的平台，来实现恒源祥品牌经营一次质的突破。要不说怎么叫站得高看得远呢？那么赞助奥运不仅是一种付出，更是一种收获呀。奥运会的轰动效应和宣传效果登峰造极，无人可比。开赛期间，全世界几十亿人的目光聚焦奥运，机不可失，是时不再来呀。若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谈什么品牌经营啊？奥运在上世纪70年代曾一度陷入低迷，那个原因很多了，什么政治因素的影响了，经济因素的困扰了，使一些主办城市是入不敷出啊，赔钱呐、赔老鼻子了啊。所以有些人呢不堪重负，主动的退出，不敢争取申办奥运的权利，他们失去兴趣了，一直到了1978年，洛杉矶作为唯一的申办城市，获得了1984年23届奥运会的申办权。这届奥运会啊，有两件事情让刘瑞奇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正是这两件事情，更加坚定了他牵手奥运的决心。这正是滴水无声亦无痕，盈盈运运石中寝，待到水滴石穿日，方识此物最坚韧。 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一回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 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吗？真心太赤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吧？真相太赤裸裸，让对比事情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冷的胸口。 低俗热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网址。 活动详情参合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东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古人言，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呀，放到刘瑞奇身上是恰如其分呐。咱们前文书说了，有两件事情使刘瑞奇充满着牵手奥运的决心。哪两件事儿？其一，新中国运动员重返国际奥运大家庭，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某些大国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以强权政治长期把中国排除在外。不有那么句话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呀。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就在这届奥运会，我国射击运动员徐海峰以他那百步穿杨的神枪法呀，啊啪，不仅射落了本届奥运会第一块奥运金牌，为咱们中国赢得了奥运史上第一块金牌，更是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与大多数人鼓掌。使鞭炮方式不同，刘瑞奇的庆祝方式是什么呢？是举杯畅饮，一醉方休。有中国人参加的奥运会才是一个完整的奥运会，完美的奥运会，没有中国人参加的，那不是一个完整的。那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刘瑞奇在关注着赛事进展的同时，更加关注本次奥运会成功的商业运作。他也从中啊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呀。获得奥运主办权之后，洛杉矶的政要们喜忧参半，喜的是洛杉矶将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眼球，忧的是万一运作不好造成亏空，政府得拿出多少钱来堵这窟窿啊！ 好在他们找到了一个人，更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人，这就是当时年仅45岁的银行家，叫彼得·尤伯罗斯，担任了筹委会的主席。这筹委会主席得有能耐啊，等能筹钱呢。此人十分了得，被称为金融界的奇才，他的运作方式也令人瞠目结舌。他仅以1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以奥运主办城市的名义出卖电视转播权，运动企业当奥运的赞助商，委托奥运吉祥物生产制造权进行拍卖等等等。同时他还说服了商家免费制造奥运装备等等等。彼得·尤伯罗斯啊，是奥运有史以来第一个将奥运会当作一个产业来运作的，打破了过去政府出钱买吆喝的传统模式。在这位奇人的运作下，奇迹出现了。仅投资1美元的彼得·尤伯罗斯，在成本总预算4.5亿美元的基础上，居然还赢得了2.5亿美元，大赚特赚呢！看来是事在人为啊。世界品牌大师的经典商战让刘瑞奇为之震撼，也使他借助奥运东风实行恒源祥的品牌营销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他也动开了脑筋呢。2001年7月13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莫斯科所吸引，因为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申办城市表决结果将在这一天公布。在第一次申奥失利之后，中国人又把最殷切的期望寄托在第二次申奥上。经过紧张的一轮投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站到麦克风前，此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屏息凝神，唰，期待着那悸动人心时刻的到来。当萨马兰奇主席站到麦克风前，他也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他。老头非常冷静而清晰地吐出：“中国，北京。”这两个英文单词这一出来，全场是欢声雷动，哗，刹那间五星红旗在空中是迎风招展，喜讯传来，举国欢腾啊，全中国人民乐坏了，人们纷纷涌上街头，以各种方式来欢庆这个伟大的胜利。百年圆梦啊，神州圆梦啊，今夜无眠呐、啊！已经成功转制的恒源祥老总刘瑞奇斩钉截铁地宣布：“同志们，我们要用再买一个恒源祥的代价成为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您听听，没有那实力敢说那么大的话吗？得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呐、啊，哎，但是还有一条，你即便有钱，我有实力，奥运会那门槛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迈越的。你说我有钱，我就想当赞助商啊？啊，那是不可能的，那得经过资质检查，得经过层层批准，你够不够那个资格？你在山西整几个煤洞掏点煤挣俩糟钱儿，你也想当奥运赞助商，门儿都没有。哎，但是刘瑞奇则不然呢、啊、刘瑞奇信奉的是不可为而为之。哎，他立马就找来他最好的朋友帮忙，这个朋友是谁呀、啊、叫包方。 包方何许人也？跟您这么说吧，此人是神通广大，而且侠肝义胆，不止一次的帮助过刘瑞奇进行过成功的创意设计和策划，他有十分丰富的商业运作经验。不过呢，他现在没在国内，包方啊正在世界著名的 BBB 公司任职，与全球著名的专门从事体育产业工作的美国人八方环球公司也很熟悉。哎，世界上的人名人差不多他都认识啊。让这俩公司啊作为恒源祥的举荐人干什么呢？跟奥委会总部进行沟通啊。这两家大公司对恒源祥的小申奥原本没抱着多大的希望，只是碍于包方的情面呢，没有办法，哎，所以呢得实地考察考察，他们就飞到中国的上海，对恒源祥进行了考察和评估。他们低调的原因很简单，其一，百年奥运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家从事羊毛干这种工作的人参加奥运赞助商的，没有过。第二是呢，恒源祥的整体资本规模究竟够不够强大，换句话说能不能拿得起这笔银子啊，有没有那个实力。因为它既非上市公司又非跨国集团，换句话说你能拿得出这笔银子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就拿已经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的企业来说，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的巨无霸呀？什么可口可乐、柯达呀、联想啊、松下呀，国际大品牌呀，资产都过百亿。恒源祥虽然在国内很有名，但与他们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啊。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以后，他们被恒源祥人执着的深奥精神所感动，被恒源祥人十几年来热心支持体育事业的热情所感动。更何况他们看到了恒源祥是一个朝气蓬勃跨越式发展的大企业集团，经过考察之后评估，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恒源祥完全有实力有资格跻身奥运赞助商的行列。经过无数次的沟通谈判，奥组委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恒源祥集团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多少年的奋斗，多少年的努力，多少年的期盼，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啊！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吗？还有这么值得庆幸的事儿吗？恒源祥是上海企业中唯一一家奥运赞助商，恒源祥也是全球毛纺业唯一的一家奥运赞助商。那些资产规模远大于恒源祥、实力超过恒源祥的企业没办到的事儿，为什么让恒源祥办到了呢？方才我说了，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因为刘瑞奇是个有心人，他要认准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这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刘瑞奇啊常说这么一句话，说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而且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做足就够了。2005年12月22日初冬的北京天气清冷，可是刘瑞奇这心里头却暖洋洋的，他也没感觉到冷， 相反的热乎乎的。为什么呢？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签约仪式即将在这里，也就是北京的昆仑饭店举行。上午10点，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恒源祥集团公司的总裁刘瑞奇和北京奥组委的官员是陆续登台举行这个仪式。这个大厅叫昆仑厅啊，墙壁是雪白的，可往正中看，鲜红的图案和文字，一边是北京奥运会的形象标志和五环，另一边是恒源祥三个大字和北京2008奥运会赞助商一行小字儿。台的一边，刘瑞奇一身西装，系着一条鲜红的领带，他是春风满面呐、啊，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站在他旁边的是那些年轻的团队成员，也就是恒源祥集团的副总经理张欣、陈忠伟、任卢海、顾红雷等等等。大家呀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啊，等待那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台的另一边站着2008年北京奥组委的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的经理叫袁斌等一行人。台下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呐、啊，来自体育界、企业界和新闻界的各路朋友济济一堂，他们将见证那铭记奥运史册的一刻呀。当主持人宣布2008年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签约仪式现在开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是经久不息。刘瑞奇和袁斌分别在协议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咱必须说明白，这是继可口可乐、什么 SPS、 青岛啤酒、搜狐等海内外著名大企业后的第30家奥运合作伙伴赞助商，也是上海众多企业中唯一的一家，也是中国民营企业中唯一的一家啊。梦圆时刻，刘瑞奇是百感交集，喜极而泣，连我呀鼻子都有点发酸，替他高兴啊。2005年12月31日，咱说上海地处金陵东路的恒源祥大厦是张灯结彩呀，身穿恒源祥字样服装的女子腰鼓队挥舞着鼓槌，哎，舞起了彩带，那个激越的鼓点儿，伴着一颗颗跳动的心，雪白的墙体、深蓝色的大玻璃窗、装饰一新的恒源祥大厦，哎，在蓝天衬影下显得是巍然屹立，成了金陵东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呐、啊。楼顶上并排升起了五星红旗、奥运五环旗和白底儿红字的恒源祥旗，在风中飘舞，啪，好看极了。恒源祥正面巨大的墙上已经印上了鲜红的北京奥运会金字标志和恒源祥的标志，开心的锣鼓响起来，欢乐的舞蹈跳起来，恒源祥大厦门前成了欢乐的海洋啊。入夜之后华灯齐放，恒源祥大楼里是人声鼎沸，一年一度的恒源祥辞旧迎新大会在这里举行。哎呀，从江浙各地赶来的联合体成员 代表陆续到达，这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啊。由于恒源祥跻身奥运赞助商行列，而使得今年的辞旧迎新活动有了特别的意义。哎呀，夜空是星光灿烂呐、恒源祥大楼的顶棚，也就是最大的露台上的，放置了鲜花和美酒。恒源祥总部的工作人员和联合体的代表欢聚一堂，簇拥在他们的领头羊刘瑞奇身旁，大家是频频举杯祝贺呀，一个个都是热泪盈眶。时钟悄悄地走向了子夜，到了12点整，刘瑞奇站在钟前，手握着大木锤呀、随着时针的摆动，大家异口同声地开始读秒，3、2、1，嗡！悠扬的钟声在都市的上空是久久回荡啊！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这就叫光阴如电闪呐、时光流逝的太快了，刷刷刷刷刷刷，时光如流水啊！转眼就到了2008年的8月8日，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在国家主体体育馆鸟巢拉开了序幕。您去看了吧？我相信看的人不在少数。那开幕式那简直棒极了，那气势磅礴的威武列阵，古今融合的历史长卷，神奇浪漫的追云点火，浓淡相宜的色彩变换，无不令人是赏心悦目啊，叹为观止，没见过呀，太棒了。随着各国运动员的入场亮相，场地上色彩斑斓，一片花团锦簇啊，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那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男女运动员身着各种奇装异服，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手舞足蹈，让人们欣赏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超级世界服装秀。客人服装大出风头，主队仪表有何亮点呢？一时间中国队奥运装成为民众街谈巷议的话题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想我泱泱大国呀，5000年历史赋予了多少文化品牌呀，特别是您从电视电影上您看到的唐装，那发饰那是漂亮极了，逊色的呀就是轻装有点差劲啊。除此之外，咱们中国的服装从始至终都占着一绝呀，所以国人最关心的是中国运动员穿的是什么服装。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主办国呀，主办国就得与众不同啊，所以都把运动装当成奥运会上第一张名片而精心打造啊。所以啊，往往奥运会还没开赛呢，服装战已经提前打响了。其实说起来不奇怪，百年奥运首次在中国召开，人们呢不仅期待着运动员取得傲人的成绩，也期待着中国装能够技压群芳，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啊。随着中国队出场的时间的临近，坐在嘉宾席上的刘瑞奇此刻心情激动，是充满了自豪啊。跻身奥运会这一世界顶级的品牌盛会，赞助商 成为中国代表团奥运装的制造商，充分证明了恒源祥今日的不同凡响和他优质品牌的魅力。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他说过，举办一次奥运可以振兴一个国家，赞助一次奥运可以振兴一个品牌，运用奥运资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享有品牌大师称号的刘瑞奇正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登上了奥运平台来经营自己的品牌。多少国际大品牌曾借助奥运一举成名，像什么可口可乐、耐克等，而恒源祥的横空出世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成为中国本土举办奥运会的第一个东道主奥运装备制造商，也是国际奥运史上第一个绒线业赞助商等等等吧。取得奥运会赞助商资格的过程啊，说起来太复杂了，咱们已经交代过了，不但那个复杂，赶制奥运装备的工作更是曲折复杂呀，完成奥运装的超高标准的要求更是艰辛的。但如果这些服装能为人增色，为国家增光，那么恒源祥人的一切付出都是有值得的，有代价的。夜空是星光灿烂，场上花灯齐放啊，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在五星红旗的引领下，中国运动员踏着欢快的乐曲节奏，迈着整齐的步伐，手舞小旗儿向观众是迎面走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个整齐劲儿就甭提了。中国队闪亮登场了，奥运装是惊艳四座，场内是一片红潮起呀，一片黄涛流，一片雪浪涌，有红黄白三色巧妙组成的奥运装，将中国体育健儿衬托得更加是英姿飒爽，光彩照人呐、啊！整个体育馆沸腾了，好啊，好啊！咱们下文接着说，这正是一片红来一片黄。国旗引领奥运装，才得春光好着色，云锦霞帛作泥。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有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春光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新鲜多留原味，先尝一遍，闭上眼睛无需谈判，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多留原味，